167集，第一片雪。 顾元白接过信纸展开，一目十行地看了下去。原来是西万丹的部族也受到了蝗灾之害的影响，虽比日莲娜好些，但也没好上多少。接受了日莲娜的残兵之后，很快西万丹便没了粮食。但西万丹不是日莲娜这等莽撞之辈，他提前设好了埋伏，再引大恒士兵交战，打算以俘虏来换粮食。接战的人正是薛远。在故意激怒薛远时，西万丹曾大笑嘲讽道： 如主是个喂梨母乳的小毛头子，病得风吹即死，要是来到我面前，我一指而捏死之。 先前无论怎么挨骂都笑眯眯的薛远，在这句话中变成了面无表情，盯着西万丹，眼神阴沉。他没有受激将法，西万丹只好带队撤回。而等深夜时，更是声东击西，派日莲娜自己的儿子与麾下大将乌南四路进攻，准备从关口长驱而入，抢粮而归。那也是一场大混战。最可笑的是，西万丹的儿子遭受了埋伏。西万丹上前去救时，却被向来对西万丹儿子暗藏杀心的乌南大将给当作了棋子，于是派兵趁着黑夜释放箭矢，打算以被流矢所害为名杀了这个和他不对付的小子。谁曾想到，等大恒士兵点起火把之后，乌南才发现他杀死的竟是西万丹。乌南惊呆了，乌南的手下也惊呆了。那一刻，整个西万丹的部族手下都心情复杂至极，呆愣在了原地。直到大恒士兵的弓箭手开始攻击时，他们才慌不择路，群龙无首地仓皇逃出了关口。那颗头颅正是薛远斩下，以给顾元白发泄怒火之用。 敢说顾元白会死得早，那西万丹就早点死吧。 顾元白看到西万丹的死法后，顿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西万丹所中的这一根要了他命的箭，表面上看上去是乌南所害，实际八九成的可能性是大恒的人趁乱射出，以此嫁祸了乌南。 信纸上将此事的过程写得分外详细，顾元白几乎可以从信纸之中感到那晚的刀光剑影和重重危机。他看完之后长呼一口气，放下手去看木盒之中的头颅。 不管过程如何，这个结果当真是漂亮极了。西万丹死在自己信任的一员大将手中，无论这大将是想杀死其儿子还是想杀他，事实摆在眼前，西万丹的部族要乱了。契丹八部已乱两部，剩下的人也应该急了起来吧。或许同边关护士建起商路的目标能比预想之中更快一步。 顾元白看着西万丹的头颅，看着这双已经没有了生机的眼睛，怜悯道： 你不会白白死去的，朕还得多谢你，为朕以后挑起你们的内乱和侵入做了这么大的奠基。等着吧，看看你嘴里的这个一直捏死的还没断奶的小毛头是怎么让你们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的。 西万丹的头颅是顾元白第二次近距离看到的死人头颅。很巧，这两颗头颅都是薛远送到他面前的，一是为邀功，二是为让顾元白泄愤。邀功的那个头颅是王土山的寨主，而这个不得了，是契丹八部的首领之一。当初京湖南的反叛军被押回京城斩首示众的时候，因为徐雄元从头到尾都是顾元白掌中的一条线，是个彻底的手下败将，顾元白没有想去看他砍头的兴致，因此满打满算他也就见过这两颗死人头了。但顾元白却很是镇定，他是打心底的镇定。顾元白也没想过自己能这么坦然，甚至坦然到跟一个死人的头颅驳回他生前的话。派人将西万丹的头颅拿去处理之后，顾元白问： 没有其他东西了吗？ 驿站还送了一样东西过来，是薛将军给送来的。 手帕。 顾元白看了这个手帕好一会儿，才伸手去拿起来，缓缓展开，但手帕之上却是什么都没有，空茫茫的一片。顾元白眉头蹙起，以为是用了什么秘方。 端水来。 在公事端水来的时候，他走到殿前，将手帕举起对着空中烈阳，这时才勉勉强强地发现手帕正中央的部位有一点细小的沉色，像是混了风沙的水干透后的痕迹，若不仔细那就完全看不出来。 这能是什么？ 圣上，手帕当中还带着一张纸条。 他找了找，将纸条递给了圣上。 北疆的第一片雪花，你的了。 北疆的风雪如鹅毛飞舞，在薛元写信的时候，有旁人探过头一看，哈哈大笑道：“ 薛九瑶，应当是北疆的风雪如鸭毛飞舞。” 此话一出，众人大笑不已。营帐外头的风呼呼地吹着，吹动帐篷飒飒作响，得要石块压着才能不使风雪吹进来。薛远面对这些人的笑话，面不改色地蘸墨，继续往下写着字。旁人笑话完了，他继续闲聊着。过了一会儿，有人问：“ 薛九瑶成天写这些信，到底是给谁写的？” 众人都说不知道。等有人想要问薛远的时候，薛远已经拉开了帘子，独自跑到外头没人的地方继续写着信。外头的风雪直接打到了脸上，全靠着身上的棉衣护着热气。薛远身强体壮，穿着冬衣后更是浑身冒着热气，大雪还没落在他身上，就已经被他身上的热气给融化没了。薛远将墨放在一块石头上，把纸垫在手上继续写，速度变快。没有办法，外头太冷，要是不快点写，要么墨结冰，要么毛笔结冰。这都是给顾元白写的信。薛远先前也写，在奔袭到京城的那一日前，给顾元白寄过许多信，但顾元白就是小没良心的，他就是不回。从京城回来之后，明明知道对方不回，但薛远还是写得更为频繁。不知为何，从京城回来之后，薛远更想顾元白了。很奇怪，先前的思念还能被压下去，成为杂草疯长，但现在的思念好像找到了窍门，他们知道什么地方是薛远的痒处，是薛远捂不住的地方，于是生长再生长，比先前的更为猛烈，更为无法压制。乃至现在在风雪里去写着信，薛远也只觉得心头火热，甚至带上了些焦灼，烫得肝火难受，嘴皮燎泡。风雪同样打在这张纸上，但湿透了那点点暗沉，反倒有了不一般的意味。薛远把信收起，揣在怀里，抬头看着天，呼吸间出来的热气往上飞去。他想了一会儿顾元白，想了一会儿他白得如雪，冷得如雪的指尖。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